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四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八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四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八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以及五元桥到大山子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车行不畅，南四环小红门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了十八里店北桥，北五环功德寺桥到香白旗桥，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广泽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车行缓慢，亚云村机动车检测场因为设备的标定2月1号上午暂停验车。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在中国整形美容界，割双眼皮手术长期占据着整形手术的榜首，别不信，有图有真相。想想古代仕女图上美女们的眼睛大多是单凤眼，群集了帅哥美女的皇族也是单眼皮为主，为什么古代都以单凤眼为美，现在就都想变着法的弄成双眼皮呢？是不是术后双眼皮可以完全自然的像天生一样？一眼被识破的双眼皮到底夹在了哪里？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双眼皮如何才能以假乱真。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还和大家说的和这个双眼皮儿有关哈。说到这个双眼皮，我记得以前咱们在节目中您就曾经说过，这个五官当中首先协调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基础。但是作为这个容貌来说呢，对于女性来说，这眼睛长得什么样特别的重要。 对。 男性来说呢，这鼻子长得什么样特别的重要。 啊，是的。 影响整个颜值哈。 对。 那今天我们要来说这个双眼皮，为什么古代仕女图，我前两天真的在网上查，包括很多皇族那些什么画像哈，我们都能看到都是单凤眼的人特别多，我们说单眼皮的人特别多，这是为什么？ 单凤眼跟单眼皮不是一回事啊！ 啊， 单凤眼是那种比较长的单凤眼，如果在我们日常当中讲到的，可能是跟这个杏仁眼是 要区别啊。杏仁眼是一种圆的， 偏圆。 哎，对，丹凤眼是一个长的。哎，所以这个丹凤眼不是单眼皮。 嗯， 那么这个我还真没去看古代仕女图，古代仕女图大部分是单眼皮啊。如果说您讲的这个，确实您是做了这方面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发现哈，挺好的。那么古代和现代单眼皮和双眼皮，为什么现在双眼皮这么多，古代单眼皮那么多？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叫蒙古人，就是说世界上的几个人种啊，就是蒙古人种，还有这个非洲人种，还有一个是欧洲人种，就是欧罗巴人种。那么他这几个人种当中呢，我们这个蒙古人种啊，实际上是有一个特点，比方我们亚洲很多都属于这个蒙古人种啊。那么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这个单眼皮，眼睛小，然后两个眼睛之间距离宽。还有一个就是内眦赘皮，就是我们内眼角这儿有一个挡着眼角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古代的这个蒙古骑士啊，他一般就像是用头巾蒙住了眼睛一样，这种感觉，当然有一种神秘感啊。其实它是、单眼皮有给人这样一种神秘感。那么为什么现在双眼皮比以前多？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可能是这个各个种族的一种通婚，这是一种情况哈。另外可能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是不是做了手术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您问到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曾经讲过，就是审美观的问题，我们的审美观现在其实是被西化了的，就是我们被西方的审美观把我们给同化了。那么西方人，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双眼皮是西方人特征，这个高鼻梁是西方人的特征，这个胸大是西方人的特征，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中国人都喜欢这个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也做隆胸的女士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些很多其实是一种西方人的审美观。这个可能跟好莱坞的电影也好，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一种文化的侵蚀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西方人的这种美把我们的美给改变了。 嗯，其实原本从人种这个物种上来说的话，绝大多数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眼皮的人种。 单眼皮，对。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双眼皮越来越多，一可能是这个人种上的的确确一些基因发生了改变哈，可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还有就是像您说了，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做了双眼皮手术，但是没有看出来，那说明人家那个双眼皮手术做得很成功。 是的，这个双眼皮手术经常会有人问将来能不能看出来。多数情况下看不出来，但是是指咱们老百姓看不出来，在我们还是能看出来。 专业人士一眼就识破了。 对，因为双眼皮其实和单眼皮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像我上次白灵看过我这个双眼皮啊，我们视频的可以看到，我的双眼皮呢是天生的双眼皮。 嗯。 那么这个天生的双眼皮呢，我们如果说要做双眼皮，就是要模仿天生的双眼皮，那么我们就要做出来一条这个切口要切开。切开的话呢，就形成一个疤痕。实际上就是我们天生的双眼皮，我们有一条叫重睑线。重睑就是双眼皮的一个学名，叫重睑啊，医学我们叫重睑。那么这条重睑线，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是要模仿这条重睑线，做出来一条疤痕。那么就会有人讲，这个疤痕你做出来的会不会明显？那么时间久了就不明显。我们整形外科缝合的那个切口确实是不太明显，但是只是说在我们这个通常人的眼睛里不太明显，在这个医生的眼睛里还是蛮明显的啊。所以说双眼皮是人工做出来这么一个重睑线，但是双眼皮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拉出来一条疤痕就变成双眼皮了。 嗯， 那么这个确实很多做的失败的双眼皮，它只是拉出来一条疤痕，老百姓叫拉，我们叫切了。那么实际上呢，不单是要切出来这么形成一条重睑线，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在重睑线下方的这个皮肤要反折进去，反折到里边去。在我们闭眼的时候有一条重睑线，睁眼的时候在这个重睑线下方的这个皮肤要折到里边去。那么有时候这个双眼皮不好看，不好看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重睑线这个下方的皮肤没有反折进去，或者有一部分反折进去了，有一部分没有反折进去，那么就形成了比方说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在某一个位置的话，这个重睑线它不流畅。 哦， 不流畅。 嗯， 那么如果说反折多的话，就反折了两个部位反折进去，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三眼皮。 嗯， 这也是不好看的一种双眼皮。所以那么 很多人他不明白什么样的双眼皮好看，来到我们门诊时候我会告诉他，那么一般而言啊，双眼皮什么叫好看，什么叫不好看，第一是要对称，两侧是要对称，第二弧线是要流畅，那么中间不要出现哪一个地方断点，或者说是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多余的一块皮，它就不好看了。 嗯， 哎，所以说我们讲对称和流畅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我们要这在这个基本要求上，我们尽可能做的要更美观、更漂亮、更符合你的脸型。 嗯， 那这就是双眼皮的，什么叫双眼皮的美？ 对，所以你看看，首先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给双眼皮有一个绝对的基础性的定义哈。 对， 基本上我们要满足的就是，首先这个双眼皮两边要对称。 对， 其实这个两侧对称也是很难，包括自然长出来的双眼皮，这边宽一点那边窄一点都很正常。 是的， 两边想做成一样的真的很难的。 对，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流畅度。 对， 流畅度这一点，或者还有包括第一点两边对称、 嗯、 刚才您说了是一个基本的基础。 对， 如果说这个基础都达不到，我随便在一个什么地方做的这么一个，这两点都达不到，或者有一条不满足，这算失败吗？ 就经常会有人说，你看你给我做成，不是跟我说，可能会说做成这样子，我是毁容，或者说是失败。 嗯，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去定义它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术前都要谈话，都要告知的，告知什么呢？一个是双侧双眼皮不对称，我们要告知。那么另外一个告知弧线 不 流 畅，怎么办？ 哎，对。我要告知啊，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另外呢，切口形成疤痕，哎，还有呢，比方说外观不满意，那么这些东西我术前都要告知的啊。那么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呢，不是说我们在推卸责任，这个叫什么叫并发症？ 哦， 并发症就是什么原因呢？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做阑尾炎，大家都知道，那么阑尾炎做完以后可能会形成，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那并发症，比方说这个。形成了这个局部有感染啊，哎，这叫一种并发症。那么比方说复发呀，哎，这也是并发症。就是医学上有些东西它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它只是一个概率。 哦， 那么就是说我也不敢说我做的说都没有问题，只是说我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概率上会比较小一些。对，那么好一点的医生它发生的概率会小一些，那么可能初学的医生可能会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大一些，但这个是叫并发症。 哦， 哎，并发症就是医学允许的范围内， 发生的， 对，它允许的，这个有时候就是手术本身造成的。那么确实有的时候也会跟人的这个个人的条件是有关系的。另外我也经常在讲，我跟病人老在讲，我说没有好的医生，只有好的病人。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那么第一，病人的条件要好。这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病人他确实那个眼睛可能在谁手里都做不好看。那么有时候做好看了其实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眼睛本来长得就好，我稍微加工了一下就好看了。 嗯， 哎，我做了个画龙点睛的这么一个作用。 得先看病人这底子怎么样。 哎，他条件要好，说实话你手一不，这个手要不潮的话怎么做它都好看。那条件不好你可能怎么做有时候也做不好看，说句实在话。 哎，怎么算是比较好的这个？ 我比方说双眼皮吧啊、 嗯、 以双眼皮为例啊。 它原本是单眼皮。 啊，对，以单眼皮，什么样的单眼皮它条件算好啊、 嗯、 如果是我来看的话，窄长的双眼皮，细长的，就你刚才讲到这个丹凤眼， 嗯， 这种细长的做出来的一般比那个圆的做出来好看。 哦。 哎。 细长的那种眼睛我们可以想象哈，做了双眼皮的话就给它加宽了， 对， 偏圆一点，这样呢好像整个的那个感觉更自然。如果原本就是杏核眼很圆的眼睛，再在上面来一个双眼皮的话， 怎么做它都显得像斗鸡眼一样。 哎呦，明白明白 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了。 也不见得窄长，哪怕就是那种大眼睛长的， 嗯， 它也做出来好看。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上面这个眼皮比较薄的那种，就不是那种很臃肿的， 有那种水泡眼。我们说、 哎、泡泡眼，虽然说我们确实可以在手术当中帮他这个泡泡眼里边它是有脂肪可以取出来 啊， 但是如果他先天的话就是比较薄的那种双眼皮做出来好看， 嗯，效果更理想、 哎、更理想更漂亮。 嗯， 还有一种就是眼眉之间距离宽的，就有的人眼眉之间距离特别近，你切掉一块皮形成双眼皮之后，恨不得这眼睛跟眉毛都 快粘 一起 了，你怎么做它都做不好看、 啊、 所以说医生他有时候真的是挑病人做，就是我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在术前就要讲清楚了啊，医疗它是有风险的，我们要共同承担这个风险。术前我就要告诉他，有的时候 也真的是，我记得上个礼拜就是这样，两个病人同时坐在我的诊室里边啊，就是第二个病人突然进来了，他也做双眼皮，第一个病人我还没看完，我说这样吧，你先别走吧，当你俩面我再讲一件哈，我说你俩眼睛不一样，我就指着其中一个眼睛，我说他可能做完会好看，您这个就不见得有他的好看，就我术前就告诉您，术前说什么话呢？叫告知。 嗯， 术后再说什么都叫借口了 啊。 所以说术前一定要讲清楚，医患双方，第一个呢，我能做到什么，你能不能接受？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它确实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你能不能承担？ 对。 你不能光想着好的那一面，说做完了个个都漂亮，谁有那么大本事啊？医生他也是人呢，不是神仙。 底子还不一样呢 啊！对， 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最满意的标准是100分，但有一些人最满意的标准可能就到80分或者是70分。 所以术前我们一定会交代的清清楚楚。确实有病人就来了，就要求你不能给我形成疤痕，说那这种病人我就说，要不您去找别人做吧，我没那水平。我们是会遇到的，因为他确实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来了他真有这样的要求，你绝对不能形成疤痕，一点疤痕我都不能接受，那对不起，我就没那两下子，我也确实做不好，所以我就会跟他直接交代，我说您要不去找，另找高明吧啊。所以术前我们需要跟病人交流的很清楚，比方说双眼皮，那么比方说内眦赘皮的问题，我通常呢会在这个做双眼皮的时候呢会把内眼角给他开了，那病人就问为什么要开内眼角，为什么要开内眼角，那么我们是可以跟病人讲清楚的。 嗯， 那么开内眼角的时候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切口它到了内眼角这，如果不往下延的话，有一块皮我处理不掉， 它就不流畅了吗？ 不流畅了。对，双眼皮我们讲哈，单眼皮和双眼皮区别是什么？单眼皮在睁眼的时候反折的那个皮肤，反折，因为有一块皮肤是要反折下来的， 对， 是比这个睫毛根还靠下的，就是相当于垂下来的帘子挡住了睫毛根儿，所以您看上去它是单眼皮。 嗯， 如果我把这块皮去掉了的话，睫毛就露出来了， 嗯， 包括睫毛上边有一部分皮肤也露出来，就变成 双眼 皮了。所以单眼皮比双眼皮是多了一条皮的。 哦， 多了一条皮。 我们管这种叫内双。 内双是刚好这个垂下来的帘子跟睑缘平齐，我们叫内双。 哦， 如果挡住了睑缘了，我们就叫 单眼皮了。 单眼皮了。 哦， 所以说我一定要去掉一条皮。可是这条皮到了内眼角这，如果不让我开眼角的话，我这个一到那个地方肯定必然有那么几毫米，我是没有办法去掉皮的。 嗯，对。 那你就不能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说您帮我做了，我就是不开眼角，你就要给我做流畅，我 那是做不到的， 我真做不到，就到这个地方就做不到了。 所以在这儿，这个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 嗯， 如果对于那种单眼皮来说，其实在做双眼皮手术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如果想要保证它整个线条的流畅，顺便开眼角，这应该 是，这不能叫顺便，这是另外一个手术。 哦， 要跟病人交代清楚， 提前得说清楚， 交代清楚您做不做，您可以不做，但是不做的话效果就没那么好。 明白了。 对。嗯，他不是说买西红柿必须搭白菜， 不是 这意思。 必须搭 啊，对，他是，但是呢，您要这俩一起做效果好，我们得讲清楚。 先得告知。 对。 然后呢，患者有知情同意权。 对。那这时候呢，我再多说一句，就会有患者说，他有的人来了就是为了开眼角，他直接有这个要求，他嫌他眼睛小。 嗯嗯。 那么，有的患者就会说，您能不能把我外眼角也开了？那我以前讲过，外眼角我是不开的。为什么不开？第一个原因呢，开了外眼角效果不好，就是开完了之后它这个地方容易形成圆钝的一个形状，外眼角这你开完之后它容易形成一个圆钝形状， 你说过那个不自然， 就是像金鱼一样，外面是个圆钝的，不好看， 不是现在这种小锐的， 哎，它需要有个锐角，但容易形成一个钝角，不好看。第二点，它特别容易再往回又拉回来，你开了也白开。所以那不是说来了任何一个人都说您吧，来做吧，先做双眼皮，再做开内眦，再做开外眦，不是这样的。我会告诉他，您这个可能呢，开了内眦会效果好一点，那么外眦最好别开，这钱花了也白花。 哦， 我们经常劝病人，你别做哪个手术，经常劝你这手术不能做，或者您不适合做。 我觉得这是正规大夫和这个一些其他的不够正规的医生的一个基本区别。 那可你劝的时候，有时候他还会不高兴。 哦， 对，这时候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嗯，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到的哈。对于整形美容这件事儿，没有所谓的微整形啊，那只是一种说的噱头。任何整形它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对，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手术的后续的一些并发症。 对， 但是正规医生呢，他在术前一定会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告知。 对， 你会有知情同意权。 对， 哪些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必须做的？ 对， 因为他是为了整体效果让您满意。 对， 还有哪些项目您提出来了， 嗯， 但是医生说这个咱别做， 不适合您， 不适合您，那钱咱别白花。 对， 这就是正规和不正规的区别了。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这个整形美容界大家最为关注的割的双眼皮手术。那么双眼皮如何才能真正以假乱真，这里边到底都有哪些秘密呢？欢迎您随时来和专家互动交流。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提问。收看节目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梦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根据全球、我国以及北京市流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各型流感病毒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异。本流行季流感患者的临床就诊表现仍然符合季节性流感基本特征。随着中小学、幼儿园寒假的到来，本市流感集中发热情况会进一步减少，活动强度将会继续呈现下降趋势。随着春节的临近，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在旅途中或人员密集场所，应该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必要的时候佩戴口罩，积极预防流感。很多人呢会从网上代购日本的眼药水或者自己人肉背回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对于海外代购眼药水是否安全，很多人认为日本眼药水不含防腐剂更为安全。对此呢，专家表示这其实上是认知上的误区，只要不是一次性使用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而且很多人希望借助眼药水来缓解眼疲劳、眼干涩，其实对于眼疲劳、暂时性的眼干涩，眼睛是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长时间用眼的白领，如果感觉眼睛疲劳干涩，最好的办法就是每隔40分钟远眺一下远方，这是最为有效的缓解视疲劳的方法。如果时间不允许，也可以多眨眨眼睛，这比用眼药水更天然更有效。另外，对于一些抗菌类、抗敏类眼药水，更是提醒您不能滥用，应该在医生指导和建议下使用。特别是抗敏类眼药水使用更要谨慎，因为其中通常含有激素，激素类眼药水使用超过两个星期，可能会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即便是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专家也提醒您不要随意使用，因为大部分非一次性使用的眼药水当中都是含有防腐剂的，并且治标不治本，建议每天使用不超过三次，连续使用不要超过一周。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双眼皮哈。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个妹子去相亲，特别尴尬的是对方一眼就识破了她的双眼皮。据说她是一年前在每一个美容院做的，她发图就问网友说真的有那么假吗？结果大部分网友给她的答复是真的挺假，不忍直视，还说了说明这相亲对象挺直率等等等等哈。在这儿我们请范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这都割了一年的双眼皮了，一秒钟就被识破，这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呢？ 他这个男朋友不是医生吧？ 首先是不是整形外科的医生哈？ 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不见得说这个双眼皮，我们刚才讲啊，如果做的比较好的话哈，但是您刚才讲的说最基本是要做到对称和流畅，其实你一边说一边想，其实可能不能叫最基本啊，如果能实现了这个这个对称和流畅，我觉得达到80到85就可以了，就能你就能达到挺高分了。 其实就是已经很成功了， 很成功了。哎，不是说一个60分的情况，我觉得能达到80到85了。那么假的双眼皮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假啊。那么通常可见到的假是哪一种呢？这个一个呢是这个疤痕特别宽。就它处理疤 痕迹太明显， 哎，疤痕太宽了。我们刚才讲，其实这种疤痕时间久了是不太看得出来的，但是它确实有的做的不太成功的时候呢，这个疤痕很宽，这是一种假，这种假是特别容易看出来的，哎，宽的疤痕一看，扒了眼儿，对吧？这就一下就看出来了，这是一种假。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切口下方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你比方说我是天生的双眼皮，那么切口下方的皮呢，它就会比较薄。切口上方的皮呢就相对厚，那么有的时候你要是没做，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除了切掉这一条皮之外呢，我们通常还会把这个切口下方的皮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肌肉要把它去掉，让切口下方的这块要薄，薄了以后窝进去就好看。如果这条肌肉你要不去掉，这条叫眼轮匝肌，你要不去掉的话呢，它就厚，往里面就硬窝，硬窝之后呢就看着就是就没有层次感。 我以前看到过那种，是不是就这个情况？就是它下面露出来的那一层骨溜溜的。 哎，对了，对了，骨溜溜的，就是它没去那条下面的这个眼轮匝肌。 哎呀， 你要没去这个肌肉，一种是没去，一种是瘢痕增生。就是你去了，但是造也有瘢痕增生的可能。虽然你去掉了，去掉了肌肉，但是瘢痕增生了。也会造成这个情况啊， 两种情况了。 对，如果说你， 也就是说，其实双眼皮它不仅仅是要去掉那块皮那么简单，下面的这个基底还得处理，有的地方需要打薄。 对，就相当于是台阶啊，你需要有个台阶感，下面是下一个台阶，在这个切口线的上方是上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它有层次感就好看。如果说上下是平齐的，中间就拉开，就像中间硬拉开一道，上下平齐的，还要往里边窝，所以就特别假。这是第二种假。那么第三种假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双眼皮做完了以后啊，就我就是那种圆眼睛，然后呢这个双眼皮在走到这个内，我们叫重睑线，走到这个外眼角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正常最好是或者水平稍微往上，或者稍微往上扬一点， 对， 这个显得眼睛大， 那是我们画眼线的时候的一种方法。 对， 往上扬一点，轻轻上扬。 如果不上扬，或者也不是水平，而是往下走了，这个眼睛就圆， 明白， 斗鸡眼儿，特别圆， 这样， 对，所以这种眼睛也假， 就有点熊猫眼，眼角下垂了， 对，这种就假了。那么这是三种假了吧？这是还是说我说的这种对称的情况。如果说不对称，那就更假了。两边不对称，一看就特别假，你眼睛是做的吧？对吧？那就一下就看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像弧度不自然的、不流畅啊，这都是其他的假了， 两秒钟就能被识破的。 对，还有一种就是刚做完的双眼皮都假，因为它特别宽。哎，我经常跟病人讲，你别着急，刚做完都宽，过一段时间才能变窄。 多长时间可以自然？ 这已经跟人不一样啊。我们书上原来讲的是6个月才能比较自然，甚至1年。但现在我们的技术都提高了，可能要不了那么久啊，3个月甚至也有1个月就比较自然的。 好，那我们就暂且先说到这里。关于双眼皮到底怎么样才能以假乱真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来和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希望下一个去相亲的妹子不要被人一秒就识破了你的双眼皮。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是不是术后双眼皮可以完全自然的像天生一样？一眼被识破的双眼皮到底夹在了哪里？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双眼皮如何才能以假乱真。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老朋友了，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双眼皮如何才能以假乱真。范巨峰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院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关于整形美容，那么今天重点是关注割双眼皮的那些事儿哈，有什么想要了解和咨询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加关注，然后呢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提问。收看节目登录的是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先来回复一下两位听友的提问哈，听众孙女士打来电话，她已经70岁了，想问问说有倒睫这样的情况，做双眼皮手术是不是可以改善呢？ 可以的，就是双眼皮这个手术啊，我们整形外科叫双眼皮，那么在眼科里边有一个手术跟我们这手术非常类似，叫合资。合资手术就是用来治倒睫的。 嗯。 那么但是就是其他学科呢，它有的时候主要是强调一个功能的这个问题，功能的改善，那么它可能对美容这块不像我们关注的这么多。 嗯。 那么所以说呢，是绝对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确实双眼皮手术它有这么一个效果，是可以这个治疗倒睫。哎，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回答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孙女士70岁了，那么刚才其实我在上半段就想说这个问题啊，刚好她提到这个问题了。一般来讲啊，在这个60-70岁以上的女性啊，甚至有的女性可能50岁，我就不太建议她做双眼皮了。 哦，为什么？ 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是两种情况啊，那么为什么不建议她做？一个呢就是我们双眼皮，刚才我们讲到是切掉了一条皮，对不对？ 嗯。 这条皮实际上是，如果我们讲 X 轴 Y 轴的话哈，是在垂直方向上去掉了，就是在 Y 轴方向，垂直方向上我们去掉了大概有个几毫米的一条皮，对不对？ 对。 实际上在水平方向上我们没有去什么。 嗯。 对吧？那么而这个我们知道年轻人的单眼皮和双眼皮之间是差了一条皮。但如果听我们上段节目已经听过的啊，这个朋友就知道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过了，单眼皮比双眼皮多了一条皮，去掉这条皮， 你就变成双眼皮。 对，就变成双眼皮。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操作了。 嗯。 那么，但是这个年龄大的人，他不单是在垂直方向上多了一条皮，他水平方向上皮肤也松了。 嗯。 我们可以回去注意观察一下年龄大的人，那么他实际上是一小块一小块，皮肤像一小块一小块菱形一样。你回去注意看，拿放大镜看得更清楚。那不用放大镜，其实年龄大的人上年纪也看得出来，他皮肤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菱形，他水平方向也松了。如果我们单纯把垂直方向这条皮去掉以后，实际上做出来双眼皮通常不好看。 会遇到什么情况？ 就是褶褶皱皱的。哎，他这个线就不会流畅。为什么？他皱皱巴巴的。就原先我在刚当医生的时候，其实也给不少年龄大的人也做双眼皮，做完以后自己也不满意，人家也不满意，我每天看见他我也难受。那么后来发现其实可能真不是说我技术上出了问题，而是说我选病人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病人到了五六十岁，整个眼部皮肤都已经松弛的情况下， 他各个方向都松，你光给他垂直方向去一条皮，水平方向你没解决，所以这条这个线它就皱皱巴巴的， 就是达不到我们说的那起码的两个标准， 对， 它的那个线条不流畅， 不对，不流畅，老百姓讲不光溜， 嗯， 所以说怎么做都不好看，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讲了，他通常这个时候他来做，他不是这个要做双眼皮，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来不是讲做双眼皮的，当然倒睫是一种说法啊， 有倒睫的。 哎，为什么会倒睫？年龄大了以后，他眼睛松了，往里边 往下扣了， 哎，扣扣，所以他倒睫。还有一种来，他的主诉是什么呢？是挡了眼睛，挡视线了。通常哪儿挡视线？是外眼角挡视线。 我们说那个外眼角往下耷了，耷了眼皮儿， 哎。对，我们说那种慈眉善目的老人啊，通常是外眼角特慈眉顺目那个样子哈， 嗯， 他往下耷了。那么而不是内眼角往下耷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它外眼角这个去皮，做双眼皮的时候啊，做什么手术，我们要把这个外眼角多去一点，把它提上去。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外眼角耷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做双眼皮了，做什么呢？做提眉，把眉毛往上提一下，他其实是这块皮肤整个都松了， 哦， 哎，把它眉毛给它往外上方拉展一下， 嗯， 拉展以后效果就好了。其实如果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个双眼皮，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变成内双了，甚至变成单眼皮了。 嗯， 哎，这时候你只要把它往上拉展一下，哎，效果就好了，比你做双眼皮效果好。 哦，明白了。 哎，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像这位孙女士，她如果真是倒睫，我没办法，必须要做这个双眼皮，其实就是眼科讲的合资手术。 嗯， 没办法，好看不好看都得做。但如果她的主诉是挡视线，外眼角挡视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提眉手术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了。 而且我是不是这么可以问，原本倒睫在眼科的话，刚才你说的那个提姿 合资 的手术，那个手术如果在眼科做的话，又 比在 整形外科要便宜的多， 便宜的多， 啊， 所以但是他现在的人要求都多了嘛，他不是像以前说吃饱就行，他要求吃饱还要吃好，他可能还是会很多人会选择整形外科。 对， 那您就来整形外科做，那么我们可以尽可能的 解决了， 哎，尽可能的在这个在美观的这个基础上呢，也给您就是既解决功能问题，同时也注意到美观的问题，这是我们尽量这么去做。哎，但是说年龄大了，确实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好。 嗯，就不那个不是叫不能做好，而是说最后的效果。 那效果可能不能跟年轻人一样那么漂亮。 嗯， 这个我就没那么大本事。我得跟您提前说清楚。 对， 哎， 所以你看看，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或者我们到这个眼科哈，把这个合资给他做了，解决了这个倒睫的问题。如果以后再出现了耷了眼角、遮挡视线的这种功能受损哈，其实我们再可以做一个提眉的手术。 对，但一般不是跟眼科这个手术结合的，一般就是跟我们就是我们整形科这个手术去结合的。 哦， 就是说你如果是单纯的去做这个眼科的合资手术，可能我觉得那块皮还是多，可能效果还是不是那么理想。 哦， 最好还是在整形外科做， 一次性解决俩问题。 哎，对对对，可能还是整形外科做起来可能会，我个人觉得啊，可能眼科医生不太同意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一点， 效果更理想。 对对对， 因为主要还是说既解决了功能性的问题，又要保持美观的这种考虑嘛。 对对对对对对。 再来看看听众的提问，打来电话问问说，这个孩子30多岁，身上有纹身，想问问能不能去掉，可不可以恢复成原来皮肤的样子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呢？就是取决于这个纹身的，第一取决于它的部位，第二取决于它的大小，第三取决于它的形状，第四取决于它的颜色。 哦， 所以这几个问题都有关系。 嗯， 你比方说吧，这个纹身如果在我们见过在这个手上或者在前臂，那么它的形状是个梭形，那这种就很好去，就给它切掉就行了，整个把纹身全部切掉 啊， 那就像切疤痕一样把它切掉就行了，这种切完效果特别好。那么或者在这个肚子上或者在腿上，这种又窄长的这种特别好。那么如果说它这个纹身是个四四方方的，或者是个圆形， 嗯， 这就麻烦了。我们以前讲过，四四方方的，你在这个边边角角的那个地方，它就会留下一块皮， 没法缝皮， 没法缝皮。所以怎么办呢？这种纹身，四四方方也好，圆形也好，我会分2到3次，先在纹身里边先切掉一块，哎，再留一部分纹身在那儿。那么过个半年，这块皮肤松了，我再切一次，一次一次，最后把它都变成一个梭形的。 哦， 最后切掉的时候，切掉周围正常皮肤会切掉的最少。通过几次这么做之后，那么这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比较难弄的呢，它是像纹成那个花儿，花儿上面还有每一个枝，这特别麻烦，因为在这个枝与枝间它是正常皮肤，我特别舍不得去掉这个正常皮肤。 嗯， 所以这种比较麻烦。还有呢，就像 面积比较大，又是花，那这种怎么办？就不能去切了，就去拿激光做。拿激光做就要看这个颜色了，红色的比较好去，因为我们有专门去红的激光，黑色的也有专门去黑的激光，那有一些其他颜色的杂色了就不好去了，因为它用的激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取决于还有部位的问题。 嗯， 那么有些部位它不见人，你就好做一点，有些部位见人，你设计切口时候就不好设计。所以我们讲那个取决于部位，取决于大小，取决于形状，取决于颜色，所以不敢回答这个问题。说人到了我们亲自看了才敢回答。 好嘞，那就是只能是面诊了，这是必须要面诊的。 对， 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每周一周三上午请您来朝阳医院整形外科，我出专家门诊，可以帮您看一下。 好嘞，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双眼皮手术。上半段我们说了那个案例，就是妹子去相亲，一秒这个双眼皮被人识破，说是这做的吧，做的好假呀，这都一年了怎么还是恢复成这个样子哈。我们也已经分析了他的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像这种双眼皮手术，刚才结尾的时候我们说，通常你说的是书上哈，说的是六个月到一年左右，这个时候基本上该恢复得全恢复了，应该最后的效果就是最自然的效果了。 对， 再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应该不会，就稳定了。但是说呢，现在呢，医生们的技术都提高了。我们确实啊，个别的时候啊，那就也不敢说都能做到啊。个别的时候，有时候病人还没拆线，完了看起来已经。确实那人家恢复的就是好，确实有时候能确实挺自然的了。但通常呢是像可能个把月甚至到三个月比较自然。一般谁也不敢吹这个牛说做完了马上就自然，通常哈三个月左右就比较自然了。但是我们书上讲的是六个月到半年，现在可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好多妹子啊，就是最后这个效果怎么样还和她日常化妆啊一些习惯是有关 的。有关系 的。对，比如说真的就是他其实有点那种痕迹什么的，但平时他眼妆稍微画的重那么一点点， 对， 用点合适的眼影就完全遮挡了，你就看不出来，觉得就像是自然的一样。如果是一张素着的脸，那即使我们说这个其实最终的效果是很好的，可是所谓的那个痕迹也可能会被一眼就看出来。 但是这个痕迹本身，我们双眼皮的人就有一条叫重睑线， 它 本身就在模仿重睑线，看得出来也没关系。那这里边我倒真想接您刚才一句话啊，就是说我刚才前面也讲说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啊，还有一种就是表情，我们的很多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表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意识不到， 也许我自己也有， 被录下来你才会看到。 对，我就遇到过有一个女孩，她那个眼睛啊，在正常状况下她双眼皮很好看，但是她会做那么几个动作，一做那个动作双眼皮就特别难看，就是窝得特别不好看，那她自己还不注意，经常会有这种动作，所以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种病人，我们在做完手术就会教他，教给他。所以你对着镜子去调整自己那个表情，有些表情不要有，要调整它。所以说这个病人呢，说我经常今儿早上还在跟一个病人讲，说我只是给你打了一个基础，你以后得自己练。这个话呢，用到双眼皮上可能不太好理解，有点费解，但用到吸脂上就好理解了。比方说经常有病人吸完脂以后就胡吃海塞，反正我吸完脂了，我说我只是给您打了个基础，您将来还可能长胖的。所以您还是要，我给你打完基础之后，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 你得保持， 哎，别太胡吃海塞了。所以说刚才双眼皮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些人有些特殊表情的话，您做完手术以后就是要改，就是要调整。 哪种表情特别容易让原本很好的双眼皮毁了？ 他我学不出来，他会 是眯缝眼吗？还是 不是眯缝眼？他会有一个特别那个，就是这种，哎呀，反正我也说描述不出来。我说吧，今儿早上我们有一个患者啊，他有一个，你叫他，因为我们做完双眼皮之后，通常让患者要往上看，往头顶这个位置看，其实你看不到，但你一定要练这个动作。为什么呢？就让这个双眼皮窝进去。可有的病人他就不会往头顶看，他不会，你怎么教他都不明白，所以这也是挺麻烦一件事，最后他这双眼皮就窝不进去。所以我们需要病人配合，就是我做完手术以后，您这两天我教给您了，术后有些恢复的情况，您得照着我说的这个去做。 就是手术只是一部分，手术最终效果好不好还有一倍，还有一些需要锻炼的内容。 它是互动的，医生跟病人是互动的。就是包括手术当中，我也经常在讲，手术当中千万别紧张啊。为什么呢？您紧张不紧张我看得清清楚楚，您一紧张血压一高创面就出血。所以说病人过一会儿能放松下来，他不紧张了创面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不是光靠医生的， 还靠病人，医生跟病人在手术当中有互动，术后也有互动。 嗯， 所以您打好基础之后，一定按照我说的去做。哎，怎么去往头顶看？往头顶看还不能太猛，有的人崩崩的看，他那个线某一根就被他给崩掉了。所以，因为我们是靠线把这个缝起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粘连。 嗯， 但是如果您崩崩那么看，某个地方线崩掉了，或者我拆完线之后是靠那个皮下组织之间粘连在一起的，您使劲崩崩的去挣啊， 它粘不上， 粘不上，某一个地方掉下来就不好看了。所以说一定要靠病人去配合。所以我老说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 一方面手术成功不成功取决于医生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患者的配合。 对， 只有两者有机结合到一起，才能够达到那种让你可以以假乱真的双眼皮哈。 哎，对对对， 最终效果必须得医患双方共同努力的， 要配合。 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双眼皮儿。都说这个双眼皮应该是个性化的，也得是量体裁衣一样，就包括每个人脸型不一样嘛，我们有方脸、圆脸、瓜子脸， 对， 然后个人的气质也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不特别流行各种纹眉啊、绣眉毛什么的嘛，哈，那个必须得哎专门设计。那我们这个双眼皮它的这个型，比如说是往下走啊、往上走，还是平一点，是不是也得提前根据这个脸型来设计？ 要设计，甚至不只是根据脸型，我特别喜欢问病人，一进来我就问您做什么工作呀？哪儿毕业的呀？老家是哪儿的呀？爱人同不同意您做呀？爸妈同不同意啊？他们怎么想的呀？你为什么来做？是您想做，还是您爸妈让您做，还是您老公让您做？我都会问两句。有的病人他就烦了哈，多问两句，你问我这么多干什么？不就做个双眼皮吗？对。但是我就特别喜欢了解了解，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背景，他的需求不一样，审美观也不一样。有这个人你给他做好看了，那个人他就不见叫什么甲之什么乙之什么，这个话我记不太出来了哈。就是说你可能这个给这个甲做的特别好看，乙看了就觉得不好看， 放到乙的脸上不合适。 对，前两天我遇到一个病人，她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她来的是她爸爸陪她来的，完了呢这个小姑娘就有特别特别多的要求，完了我还挺担心的，我怕做完了她不满意，做完了她特别满意，然后她爸说这也不怎么那啥呀，她说这就是我要的 啊、 所以说 你看他们两个人的就是 审 美不一样、 但是幸好是他愿意、 患者满意就好。 对，所以说这个美有时候没有标准，就是满意和不满意。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微信网友小顺的提问。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也回答了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大眼睛的，现在70岁了成单眼皮了，还有眼袋了，他想问问还能不能做双眼皮啊，或者是其他的手术。 他还有一句说，不好意思啊，这么大岁数还问这个问题，但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 爱美嘛，是所有 一辈子的事儿， 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我刚才讲了，您可能开始没听啊，其实这个年龄我们可能不建议您做双眼皮了，像您这个情况最适合的做提眉，而且效果会不错。 对， 眼袋是眼袋了哈，你刚才提到眼袋也可以做，也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就是女生把眼袋给去了之后，就是需要的情况下做了那个眼袋的，就是立刻显年轻，起码5岁以上。 对，我们赶紧把下一个问题的。 下一个微信二毛，他说，主持人好，范主任好，双眼皮不开刀，说是有一种缝线的方法，这个可以吗？效果怎么样？可以持续终生吗？ 首先说这个不敢说持续终生，通常我们如果做埋线法做双眼皮的时候，一定签字讲最多维持2年。一定这么讲，当然确实有个别人维持了很多年啊，通常我们讲维持2年。那么这个事儿我觉得今天在这里讲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个人不太推荐做埋线。那么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埋线之后它掉下来基本上是个大概率的事件。我们说2年以后就会掉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不是说到2年的那一天突然两只眼睛突然就都掉下来了、它可能会有一只眼睛先掉，一只眼睛后掉，而且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 对称的掉， 也不见得那5个点，你当时固定5个点，啪嚓这5个点都掉，可能先掉1个点，那么就有一段时间您一单一双、或者哪个地方掉了它不好看、 对， 而且呢就是说埋线法双眼皮和这个切开法它原理上不一样、埋线法就好比说我们搭单子的时候，这个单子拖地了，就是单眼皮，我们想把它提上去，那么提上去呢，切开法是怎么办？是把它单子剪掉一块。 对， 埋线法是挂一个更高的绳，所以埋线法它那个重睑线比我们切开法要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么它首先有点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您这只眼睛从内眼角到外眼角不见得多余的皮都一样的宽度， 你可能某个地方它宽一点， 说不定眼角那就多一点、 啊、多一点。对，如果切开法我可以很精确的把这个多这点把它去掉、嗯、而埋线法我就只能把这个绳再往上拽一拽，那么我也不敢保证它有那么的漂亮，弧度那么的自然、嗯、哎，有的时候确实能好看，还是针对那种薄的这个上眼睑这个比较薄的这个单、嗯、这个丹凤眼啊，这种人做出来好看， 偏年轻一点、 哎、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不希望说这个眼睛说它一单一双在外面还说是我做的，我就说你最好呢还是把它一次性的做完了，一劳永逸，终生都是漂亮的双眼皮、嗯、别最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掉下来了，所以你也不乐意我也不乐意。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还是最好做切开法， 也就是埋线的这种，就像那种眉毛的那种叫半永久哈、啊。刚才我们说了一般是维持两年、嗯、而且呢那几个点嘛，我们是在几个点埋线提升的、嗯、那么那几个点有可能这个点先掉那个点后掉下来，早晚都要掉下来， 对， 但是这样就出现了这个线条不流畅啊，影响整个的这个， 而且两边眼睛不见得同时掉，所以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您总有一段时间不好看。 对，这就是比较不够理想了哈。 对， 好，最后呢，时间关系，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双眼皮如果想要以假乱真的话，必须注意什么？ 必须注意流畅， 嗯， 对称。还要符合他的脸型、 嗯、 符合他这个人的审 美 观， 审 美，对 对，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找到靠谱的医生、嗯、医生会告诉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还有就是医患之间的配合，医生让您做哪些锻炼，哪些动作，哪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哈，这些都最终决定了您这个双眼皮是否可以以假乱真、 嗯、 最终是否能够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没错。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范教授他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范主任的帮助。再次提醒您，问诊时间仅提供咨询，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几句遥远的山洞里早已种下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低压控制，晴间多云，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45至9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